好，等我 翻嚟第二节， 系又抢啦， 星期二得到。 呢个系三台联播节目，包括星期二得到频道、二三四 channel 频道同埋香港迷迷嘅联播节目。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哋星期二得到。 冇错啦，因为咧我哋要讲讲咧我哋嗰个叫做节目嘅。嗰、那個kick view 咧就比迷迷香港咧就搶到好多，咁我哋咧其實都點講啊，即係又歡迎又兩難啦，係嘛？咁啊個個去曬嗰邊睇，咁啊我哋依邊就冇咁多人睇，咁啊梗係有啲唔高興啦。咁啊大家係我哋 嗰邊嗰個 view 數已經大幅拋離我哋個 channel 嘅 subscriber 嘅數量。 哦，嗱，因為嗱依樣嘢唔可以怪人哋嗰個叫subscribe 有成139,000多人，接近140,000人，我哋得個2,000多人。咁變咗咧，我哋其實就去翻我哋嘅嗰個 subscribe 嘅人數嘅80%噶啦。咁但係咧，我哋而家就嚟喺迷迷有機會咧接搣，即係搣到10%嗰個 view， 因為佢有十幾萬人啊嘛。咁我而家都有10,000多人睇啦，係咪？咁希望咧，即係大家我哋嗰個忠實聽眾咧，就喺翻我哋嘅頻道睇啦。咁當然其他客我哋亦都唔介意其他，即係你喺其他渠道或者喺 MP3 download 啊，又或者嗰個喺香港網台聽啦，亦都冇問題嘅嚇。咁啊，因為我哋做網台都係一種叫知識嘅傳播，或者嗰種叫做希望灌輸啲正能量，唔係周融嗰啲正撚樣。嗯，因為佢哋大人想上，即係咧而家報紙喺度揭佢哋咧，就係污染咗全世界最好嘅十行山徑嘅其中十條。就喺呢個港島徑，就係、是、盧吉道啊呢邊咧，佢哋就嗰啲垃圾嗰5,000多人啊，就做咗好多垃圾，抌到周圍都係。咁啊，依班人渣咧係要追究責任，應該咧每人罰翻5,000元。換亂拋垃圾罰5,000啊嘛。 sorry， 係嘛？ 垃圾罰5,000。 因為執法 好似 千元喎。 執法嗰個又係政府 加大 number。 呢啲啱嘢其實又係政府俾嘅出嚟，咁自己唔會搞自己人噶嘛。 庫房俾翻， 係即係搞嚟搞去都係搞我哋納税人錢咯。 哦，咁樣，唉，咁下次咧，即係佢哋做得咁差，下次扣錢啦，唔該你係嘛？ 係咯， 你哋扣錢啦， 我收到封啊，8嚿水嘅應該係。 係有啊，佢哋俾300咋，佢哋代500啊。 哇！即係水咁深， 嗱，我喺度 問周榮攞翻， 即係咧，我喺度呼籲咧，當日有去到即係收咗300元嗰啲人咧，就應該追翻啦。 因為表嫂 呢啲咧，呢啲係你哋應得嘅，你哋唔應該俾人瓜分你哋應得嘅錢嘅，知唔知啊？好似嗰個叫做咩包攬訴訟嗰個啊嘛，係咪？咁嗱，我哋咧上一節咧其實仲未完，因為咧我哋要分析翻咧黃惠基做第三個票源，佢就係咧有少少叫做支持民主派嗰啲叫黃絲嘅票，因為佢畢竟咧出過嚟搞過一場社會運動，但係依個比例會唔多，因為大家咧其實都知道黃惠基係建制㗎啦，佢又係浙江省政協，係咪？佢又係香港做生意，一個成功商人係冇可能唔同建制行得埋嘅，但係佢都係一個建制受害者，即係我哋之前節目有講啦，佢會係第二個大班，因為受到一個政治迫害，所以他大班出來搞 DBC， 後來現在 D100 咯，那他也一樣了，所以呢他是會在某程度上是會為民請命的，這件事是會的，但是呢你不要指意他是會成為一個反對派對抗政府，他是始終都是會是建制的一部分。不過如果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和葉劉選不用想都是希望他的，因為葉劉這種叫做為北京知名事從的人呢，基本上是少一個就絕對好一好好啲嘅。以黃惠基去換葉劉，我覺得呢條數是絕對抵得過。 因為好像是葉劉呢啲咁咧，當年03嗰陣時咧，佢即係嗰種咧 氣焰囂張， 氣焰囂張，即係 目中無人， 即係以為自己係做保安局長咧，就真係好巴閉。喂，講真啦，你升呢啲位係人哋英國佬即係走咗之後，你水鬼升成王啫嘛。佢係話咩麥當勞啊，咩 嗰啲工人啊， 工人企躺啊，就冇資格去明唔明？你唔明噶啦，你信我啦。喂，你咁講嘅話咧，即係你唔係用義理服眾，你係用一種權，即係種權威去令到對方信服你。咁我同埋你，即係以你咁嘅語言咧，你表達咗你嘅心態咧，你好睇唔起， 好蔑視民意， 蔑視民意，亦都蔑視咧比較低嘅人。 我問題。而家黃惠基提出嘅政綱就係、是、佢基本上有一個單一議題，就係要 anybody 換走 CY， 換走 CY。不過佢 好多基於呢一個因素去攞到足夠嘅票，佢去選到立法會議員。咁如果佢打算尋求連任嘅時候，會唔會其實佢係最唔想 CY 俾人換走嗰個嚟咧？ 哦，可以係啊，因為佢同 CY 已經係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啦嘛，係咪？不過咁樣，佢嗰個100頁嘅政綱咧，其中人哋提出咗幾樣嘢，覺得佢係同即係我哋 叫反對派或者民主派咧係格格不入嘅，就係支持三跑啦、支持高鐵啦嗰啲咁嘢啦，同埋嗰個咩版權 又 要過啦， 得罪啲 嚇，又話要代住先啦。佢咧係會盡立建制票嘅，但係亦都會攞到少少黃絲嘅票，所以我覺得佢係做票王。 佢機會主義者嚟啫。 啊，佢未必係機會主義者，但係佢可能嗰種叫做咧逼上梁山，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宋江同埋叫做盧俊雄，唔係盧俊義啊。盧俊義上梁山點解咧？喂，盧俊義有錢人嚟噶嘛，盧員外嚟噶，點解上梁山啫？係迫於無奈啫嘛。佢就係、是、可能係有啲做盧俊義。當然啦，我哋而家我哋係將佢逼成盧俊義啦，係咪？咁 唔係我哋逼嘅，係 C Y 逼嘅啫。 C Y 逼我哋都要潑一潑啦。如果盧俊義就唔會叫做替天行道噶啦嘛。 不過我都有個問題唔明，點解入立法會可以踢走 C Y 咧？ 其實係唔得嘅。 係咪應該參選特首？ 咁佢可能係佢其中一個門檻嚟，因為做咗立法會之後，可能下一屆佢想出嚟選咧。 同埋佢呢個可以作為一個公投嘛，即係你選我就等於你唔滿意，起碼港島區你就唔滿意啊。 唔係，俾人一個願景嘅，因為咧港島區好多中產咧，其實都好不滿呢個梁振英嘅。 當然啦， 係好多不滿嘅，即係點樣不滿，大家各自去諗問啦，我哋唔會話曬俾你知噶啦。咁第一節嗰個討論咧，我哋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嚟翻第二節嘅討論。因為咧，最近就係喺黃埔啊，有間 California 就暫停，咁牽涉到另一個問題啊，就係咩問題呢？就係 California 咧有個股東咧就嘅子公司就控告 California， 咁咧就啲人就話要申請嘅清盤啊，咁 California 究竟係經營緊一盤咩生意咧 ？Johnny， 你好似又啊唔係喎，你好似係 physical 啊，咁你因為咧其實。入過嗰啲健身會嘅人都知道咧，佢哋嗰種 兩間都一樣噶啦。講真，嗱，其實香港大部分做健身嘅人咧，都係兩間是打間噶啦。因為坦白啲嚟講，都得呢兩間啫。 係 咁 大家都受過嗰種滋擾噶啦。去做健身嘅時候，無論做咩動作都話你唔啱嘅，跟住走嚟 會一堆 sales， 跟住真係 一堆教練嚟不，你無論做緊咩機都好，你做緊任何動作，佢都會走嚟纏住你話你啲動作做得唔啱。 係啦，咁樣好危險噶。咁佢喺度教你，好好心咁教你，跟住咧就混埋你。喺間房度咧，就攞走你張身份證，或者扣起你張扣起你嗰個叫做信用卡，咁樣咧就有啲啊夾硬碌。咁之前咧係啦，有一個咧就係話弱智嘅人士咧就俾人遊說佢碌卡碌咗幾十萬做尖喎。依樣嘢咧，坦白講，做健身呢班人咧已經係連老千都不如。已經係一種盜賊嘅食，即係嗰種行業啊！啊，你做咩啊？做健身啊，即係做賊咁樣，冇分別嘅。因為咧，好多人都試過領嘢啦，係嘛？ 咁反而賣淫咧，就真係衰啲講 公道啲， 即係公道啲喎，幾夠 有教士 係咪有教士啊嘛？係咪先？ 馬實價 唔係馬實價，你起碼有啲而家網站仲可以賣樣， 好高喎！ 唔係啊，賣淫咧。佢最多都係拗多你一兩百蚊啫，唔敢叫你碌幾十萬卡㗎。 我啱啱睇， 你唔會即係哦 ，OK， 唔想講。 我啱睇《蘋果日報》呢個咁咧，都話咯，冇正正常常㗎， 即係佢唔會嗱做健身，你做做下會俾人簽單。你嗰啲你啱講嗰啲應該唔會， 唔會啦，係咯，冇得加鐘話要 做咗會籍，係會籍， 快拍翻個會籍，係嘛？ 冇 B P 嘅咩？ 可以碌卡。 系咪先？咁所以我 唔系啊，揼骨有會籍噶，不過唔係香港啫，大陸啊，你充值多二千蚊又話送多幾百蚊噶嘛？ 咁嗱，呢我朋友都買咗咩黃色假期買五皮嘢，我撈曬頭。不過又都講 黃色假期做咩噶？沖涼 正規揼骨嘅最高級噶啦，深圳，但系咧都到而家未執，咁就叫做係。 我買五皮嘢，話佢不如你話你都用唔曬啦，招呼啲朋友去揼骨啦。 佢有嘅，請我成日請我。 哦，咁啊就咁啊好啲。 咁我所以我都要講翻好説話。咁但係即係咧，我唔好明咯，九十萬去揼骨，唔係揼骨，做健身，淨嚇到佢咧。 但係唔可以話你啊，大肥啊，都俾人 sell 咗幾皮嘢啦。佢你見佢有冇去健身咧？ 泰拳班 有冇健身咧？ 系嘛？ 系咪 一萬蚊堂？哇！十堂啊，十萬噶啦！ 真係 阿大肥俾人碌咗幾皮嘢噶？ 哇！係睇唔到佢眉清目秀都 又咁啊！係我哋唔好喺度講啲主持人閒話啦，真係 講笑又咁樣唔大肥唔好介意啊！ 嗱，咁我哋講翻依間 California 咧，咁第一時間啲人諗起邊個咧？成龍 Jackie Chan 係啦，阿成生、阿房生或者阿 Jackie Chan， 點解咧？因為咧，佢其實係 California 嘅股東，不過佢冇攞錢出嚟。 成龍真係做低好多檔嘢 我第一時間喺個 page 出咗啦嘛，叫做成龍代言又死一件啊嘛嚇。咁當然 California 事件， 其實 California 係未死嘅，不過咧，我覺得佢可能喺嗰個叫做咧死亡線上面掙扎緊。點解咧？佢既然申請咗升盤，可能有啲咩屎忽數，跟住氹你。 嗱，係時候講法例啦，即係一講升盤咧，根據嗱。California間公司咧應該係香港公司嚟嘅，咁你跟翻香港公司法咧，清盤咧其實個門檻好低嘅，即係咧如果你爭我即係一萬幾千蚊咧，我喺間公司，我一路都唔找條數咧，跟住你就可以入一個叫 partition 嘢啦，即係嗰個呈請書咧就去清我間公司盤噶啦。 哦，咁得唔得？ 咁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咧，如果我爭大 N 錢，例如舉例啫，我爭佢一條大數，跟住咧有人爭我一條好細嘅數，呢、這個可能同我關係好啲嘅。第一時間走去申請清盤先，咁咧變咗成個法律程序咧，就變咗揸咗喺呢個細嘅 creditor 手上。 咁啊，點 呢招咧係商業社會上面經常慣用嘅伎倆嚟嘅。 係。咁啊，商業社會咧，因為我哋其實節目咧就希望傳遞多啲知識，等大家咧對香港呢個社會多啲了解。嗱，咁因為咧，其實都要提一提，差開少少題外話，就係上個禮拜咧發生咗一單嘢，就係翠華茶餐廳。咁咧喺寶蘭巷嗰個鋪咧，就話白交咗一年嘅租，因為冇生意。咁咧啲人就話：，自己有啊，私相授受又點樣咧？嗱，其實咧佢係冇錯嘅。基於商業嘅社會咧，佢咁樣做係叫做遵守合約精神。 嗯，咪你要講多啲 background 先，啲人唔知道發生咩。 因為佢冇交租。咁 嗱，首先翠華上咗市啦， 係上咗市。 咁而嗰個鋪咧就並不是屬於間上市公司㗎啦。 嗰間鋪咧係屬於嗰個主席李遠康阿康哥嘅嗰個嘅老婆阿陳小姐嘅。咁咧佢係後唔知後期8000多万買嘅，係早兩年買嘅啫。唔知啊，咪2015年買嘅，2015年買翻嚟好似都唔知8000万定幾多錢啦嚇。咁買咗個鋪翻嚟，咁啊自己擺間翠華落去嘅。咁到翠華喺嗰度發覺冇生意啦，就提早租約提早終止。但係咧，因為未到期，仍然交租，白交咗一年租。咁嗰啲租係邊個交啊？上市公司交嘅。咁咧就《東方日報》做咗標題啦，就話咧點解嘅？點解嘅？當然啦，你《東方日報》講埋啲問題，即係證明你嗰個編輯係啱啱出嚟社會做事。因為咧，依一樣嘢叫做遵守合約精神。李嘉誠成日都講嘅。但是做生意可以不遵守合約精神的，其實不過他選擇遵守，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店是李遠康的老婆嘛，如果那個店是外面的人，他就會想辦法不交租，就會給回個業主 做租霸， 或者同都不可以叫租霸的，他跟業主講數，我這裡生意不行了，我給回你啦，嗱這樣我退回一個月頭按金給你，你怎樣大家好來好去啦，這樣因為做生意很多時無非都是講下妥協的，沒有說硬邦邦。有啲人即係講做生意，喂，我冇噶啦，交一條拆一條，你嚟攞我命啦，我冇錢交租噶啦。 嗱，咁我哋 唔通推測死佢咩？ 我哋推測一下 California 嘅策略啦，推測啫嚇， 就係、是、交租， 我係冇證據 嘅。 即係如果我哋頭先嘅假設成立嘅話咧，咁佢呢個呢條好橋嚟喎。嗱，我就嚟俾人清盤噶啦，佢同大債主講， 係 佢我哋俾人清個盤，你乜都冇噶，揸都冇得剩噶，咁可能喺度巴緊緊另一樣嘢， 唔出奇都唔出奇。同埋咧，佢哋嘅經營手法咧，實在太惡劣啦！有機會咧，係唔知係咪夾帶私徒立隻走啊？咁啊，之前啊 sell 落好多地方，租嗰啲鋪租又唔交又剩，咁啊，度度都去攞數，攞完數啊，攞啲機器，攞啲機器就唔喺香港用，就攞去出面賣鳩埋佢，跟住攞攬一筆錢走佬，有咁嘅可能啊？呢、這個我哋猜測嘅。咁亦都可能係一個誤會啦，咁唔出奇。咁但係咧，我哋 到真係清嗰時咪知咯，到時問阿德勤啦，睇下係咪德勤接管。 九成九係啦，冇第二間啦，係咪先？都冇第二檔嘢。 全香港都係間嘅私樓咁 啊，熟行嘛，清開盤啊嘛，係咪？喂，嗱咁樣咧，我哋好多時咧，我哋會好有趣，就覺得咧啊，你成龍真係湯豬凳嚟嘅，鑊撚鑊你代言都撲街嘅。嗱，依間嘢咧。佢係冇請成龍做代言人嘅，但係咧佢成龍有股份，不過咧我可以話俾你知咧，依啲咧叫做紅股，但係行內一種俗語叫技術股。咩叫技術股呢？係一種係專門俾名人嘅，係唔收佢錢，就唔會話唔使你抌錢出嚟入股，或者可能象徵式啦，一百幾十啊，一兩萬啊咁樣咧，就俾一啲股份你。譬如成龍咁出名，咁啊等於你咧就係成龍，都係我哋嘅股東嚟噶，咁你咪有信心咯，係令到你有信心。依、這個咧係一個妹嚟嘅，係一個局嚟嘅，即係以前你如果大家有睇嗰套叫做《上海皇帝》 啊，黃金榮咧就去八仙樓嗰度咧就做就做就誒揾人喺嗰度殺人放火，跟住咧嗰個老細咧就局主咧就請一個嗰個巡捕房嘅華探長嚟做股東，咁啊冇人夠膽嚟搞事咯，類似咁嘅情況。中國人好多時做生意咧都會揾啲有勢力嘅人士嚟入股嘅。咁以前講喺五六十年代香港好多你見李樂啊幾百間餐廳嘅老闆嚟㗎，佢係股東嚟㗎，個個都係送啲股份俾佢，希望李樂去保護嗰間餐廳或者保護嗰間公司咁樣嘅。咁當然而家就唔係話收保護費啦，係用名人效應啊，我送啲股份俾你，你呢就借你嘅名嚟類似做代言人，但係又唔係話做代言人啦，你角色係股東之一。咁啊，成龍咧做咗好多公司嘅股東噶啦，例如嗰啲咩 pair 咩咩咩搞過一間餐廳啊，唔知咩 Hollywood 嗰間 Hollywood，Hollywood 又係執笠收場嘅，啊嗰間佢唔知有冇抌錢出嚟啦。總之咧，鑊鑊都係以 其實好多明星搞親呢啲咁嘅生意咧，其實根本佢都唔係呢份咧， 係 唔係力不到， 人哋借佢嘅名氣咯，借佢名氣咧，即係好似早十幾年唔夠二十年。咪有間六福珠寶初初開嘅時候咧，就揾邱紅同楊寶玲，佢哋都係攞技術股嘅，冇攞錢出嚟，係靠住佢哋嘅名氣就諗住即係做旺佢。咁啊，六福都係越做越大啦，係咪？咁當然六福幕後都有個老細嘅，咁嗰個老細梗係同叔啦，冇你冇同叔照點樣做得起啊？全世界全香港嘅 貨， 全香港嘅鑽石都係佢壟斷嘅，你唔佢唔俾貨你，你做咩啊？係咪先？你齋賣金啊，梗係唔夠搞租。 咁講開鑽石咧，其實。揾集講下啦，鑽石其實係一啲唔值錢嘅嘢噶嘛。 佢打磨啊嘛，佢係最緊要係打磨啫嘛。 其實未講你冇講啊嘛。啊，嗰、那個話根本就係De Beers 咧，係呢間全球最大嘅做 啊猶太佬，猶太佬就壟斷咗全世界鑽石。 然之後就佢定嗰個價錢，亦都做咗好多 fantasy 出嚟。講話做一啲故事嚟話咩鑽石恆久遠， 一顆永流傳， 一路打幾多 slogan 啦。咁其實係唔真係值錢咧？所以我成日同我老婆講，我就係即係除順勢同佢講，千祈唔好買鑽石。係 咩買金啊？ 啲錢寧願去旅行好過。 我以為叫佢買金添。 我都唔會，我寧願用咗嘅。我成日都覺得有個理論嘅就係用咗嘅先係你嘅，即係我唔即係當然啦，買樓咁啊，另外一回事啦。 因為咧嗰、那個去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咧，你就覺得啊冇問題，當買件玩具嘅啫嚇。咁啊， 我睇下你點界定點使用咗。 人生嗰個階段唔同咁解啫，係咪先？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唉、哎，我去Starbucks 四十蚊一杯咖啡，我覺得好值得啊。有啲人覺得四廿蚊，屌你老，我去街市食個飯啊，都會四廿蚊。咁仲有找一蚊啊，咁唔同人嘅唔同價值觀咁解啫， 係咪？ 嗱，咁啊，講翻 California 依單嘢咧，即係佢哋經營手法咧，我諗好多好多受害者啊，我諗啊，因為咧，我都好耐冇去見親身嘅原因就係因為唔想煩啊，鑊鑊你去到你都跑唔夠五分鐘，啲人就埋嚟追你噶啦， 梗係啦， 我個年代 去尖房去得少嘅真係，跑步機死梗十幾位， 係啊，唔係任何機器佢都走嚟搞鳩你， 唔係你舉鐵好啲嘅， 唔 好舉機，舉嗰啲啞鈴啊、巴嗰啲咧，嗰啲通常係啲去 專業啲嘅 豪關尖房嘅人就會喺嗰度咧。咁你埋翻嗰啲堆咧，啲教練就唔會過嚟揾你嘅。 啊，都係嘅。 其實你講開講開機咧，咁啊講真啦，我唔去咧都因為機，不過唔係嗰啲機，係因為咧 我又有人摸過你， 差唔多。 我因為和諧機， 我沖緊涼，我有幾機噶嘛個樣。咁我去沖緊涼嗰陣時咧，對面有位哥哥仔咧， 係 咁 打飛機， 係咁樣咧，攞個叫咩啊番簡咧，係咁喺度擦下低，喺度洗嚟洗都洗唔完喎。佢望住我洗喎，搞到我係唔敢去啊。但係你話齋，你講得冇錯，舉鐵嗰啲我哋叫師兄咧，真係唔會有人嚟 sell 你嘅。 係。 因為那些 大家知道石頭揸唔出血㗎嘛， 冇錯，係啊，冇錯啦。嗰陣時啲煤燈， 我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嘢咧。其實佢哋嘅策略咧係啱嘅，點解咧？佢哋一定係會揾啲單身嘅人士，因為咧容易啲攻入。 冇錯， 同喺澳門溜你借錢嘅一樣， 一直同埋溝女一樣啫嘛。你成班女仔喺度咧，你溝唔到嘅。佢一嗰陣時咧，你埋去傾偈。佢唔需要望下其他姊妹。 其實咧，你睇嗰啲叫做咩啊？國家地理雜誌知噶啦，獅子老虎攻擊啲落單嗰啲嘛。你落單咪攻擊你咯，好似嗰啲大笨象一隻象仔落單，佢咪攻擊嗰只象仔咯。成群象你梗係唔夠膽攻擊噶嘛。嚇，嗰啲咧其實喺 咁你應該養埋大肥去啊嘛。 係動物，其實係嗰種叫做咩啊？即係喺嗰個叫做類似動物界嗰種叫做咧弱肉強食嗰種咁嘅 生存嘅方法。你澳門都係噶，你一條友一定要走，一定要走埋嚟。喂，四哥，使唔使翻身啊？使唔使翻本啊？四哥，今日贏定輸啊？一定係咁問你嘅。你嗰兩戴眼鏡人，人哋叫四哥，啊、逢係女人叫家 姐。即係嗰邊啲人咁樣解， 冇 稱呼嘅， 冇 噶， 咁你好似香港見到人就叫靚仔同靚女咁 啫嘛，但都係嘅，美女啊， 哦，而家係啊，而家叫美女，而家叫美女，以前叫同志， 衰哥， 以前叫同志，依個講緊七八十年代啦，而家冇咗啦， 冇啦， 而家同志真係嗰啲同志啦，嗱，咁我哋睇翻嗰種即係人類啊，其實同動物都好相似，你從卡利福尼亞， 錯，人類係動物， 人類係叫做萬物之靈啊嘛。係嘛？即係你係動物嚟講都比較高級啲㗎嚇。咁啊 ，California 依單係咪講完啊？ 講完啦， 講完㗎啦。 不如我講個另外一個咧生意上嘅嘢啦，就係話我今日睇報紙啦，咁啊見到唔知係今日定琴日啦，總之 好似琴日嘅 因為我哋搞亂曬，我哋係七月冇播噶嘛嚇，咁 我哋呢個節目經常對時間上係相當之， 不過唔緊要，重點係講嗰個件事嘅內容。 Content is king。 系啦，咁 日子唔係好重要。 我想講咧，就話大家樂同大快活嘅分別。大家樂就大快活啦，先講大快活先啦。佢賺多咗40%嘅。咁我諗我重點咧就唔係話賺多錢，只要賺少錢，而係話咧佢個主席咧就話唔鼓勵員工 OT。 係。 咁咧呢個咧都係我自己本身嚟講一路倡議。 嗱，因為咧嗱，我首先係咁樣介紹一下咧，呢個大家樂同大快活咧，其實一家人嚟嘅， 姓羅， 都係姓羅嘅。咁佢哋咧其實就係維他奶家族嘅後人，咁啊出嚟搞咗大家樂同埋大快活，即係大家樂先搞嘅，跟住大快活。大快活咧好似叫羅開月和羅開親啊。 系 嚇，唔知係咪羅開親啊？人哋叫親叔，咁啊，跟住有咩羅開陽啊、羅開福啊之如此類。羅開福最出名，炒嘉湖山莊就係、是炒到破產啦，梗係嚇。1997年啫嘛，7000多蚊炒嘉湖山莊唔破產啦， 而家 跌到得翻1000多蚊。 哦 而家見家鄉未？ 係啊，而家 都未。 有一段時間見咗家鄉，而家又離家鄉遠咗啦。而家離家鄉遠咗啲啦。 嗱，咁我其實我想講咩咧？因為咧從點解一個企業可以賺多咗40% 比舊年？另外嗰個就倒退嘅，大家樂就倒退嘅。其實我覺得咧，喺管理嚟講咧，其實我絕對唔贊成好似以前嗰套咧，就話啲老細就覺得 OT 就係好，係見到啲員工 OT， 係好開心啊， 覺得你勤力， 覺得你勤力 係。 其實 因為咧，大家樂呢單嘢咧，其實有一種咧，我哋覺得佢係一種剝削緊員工嘅 OT。點解咧 ？OT 正常嚟講應該係比你嘅正常時薪。是多啲嘅， 係個補償嚟噶嘛？ 係啦，因為咧你叫 overtime 啊嘛，你超時工作，你應該多啲錢噶嘛。例如你譬如話，你而家係做緊50元一個鐘嘅工作啦嚇，50元個鐘。咁如果叫你加班加多個鐘咧，應該超過50嘅，係咪理論上？咁先叫 OT 嘅。以前 OT 咧係有公半嘅，即係你如果50元時薪咧 ，OT 係有75嘅。所以咧，以前嘅老嗰啲夥計咧係中意加班嘅，點解咧？因為佢嗰份人工係多咗好多嘅，即係好似差佬啊。928佔領之後咧，差佬出好多糧噶，因為 OT 多嘛，落到去打人又有錢收，唔打人又有錢收，咁佢哋好開心噶，出糧，因為佢平時得2-3萬元起身嗰啲差佬咧，有成4-5萬元糧，因為落去多咗嘛。咁點解咧？大家樂係一個無糧企業咧，佢係要求啲夥計咧係6折或者7折咧係 OT 嘅，即係你收開即係時薪50元請你咧 ，OT 嘅時間出30多元俾你嘅啫。咁呢樣嘢咧係一種剝削夥計嘅，所以夥計一定反台噶。如果你出80元一個鐘，喂，人哋唔會有咁大怨言。 我有問題問，會唔會係同啲食物嘅質素有關咧？降低咗成本，有可能令到佢無 你話 純利潤上升。 你話兩間差嘅話咧，其實兩間都唔差噶啦。我從 唔係啊，我覺得大家好食啲。 你 嗱，因為咧，我可以從用一個最簡單嘅嗰個叫做分析咧，就話俾你大家知。大快活咧上升咗40%，因為佢請一個平嘅代言人叫杜汶澤，而大家樂倒退咧，因為佢請一個貴嘅代言人叫做黃子華。 嗱、其實咧， 仲要拍咗個廣告，唔知講咩。 拍個廣告咧，黃子華係只鬼嚟嘅，因為到最後個細路女先見到佢，之後冇人見到佢嘅之前嗰啲，佢咧將個橙掉落地下，嗰個僆仔見唔到佢，嗰個阿婆見唔到佢。第二個廣告，佢跳落去水潭度，令到嗰條西裝友咧就濕咗，但係西裝友見佢唔到，咁係咪鬼嚟咧？但是第三節突然間見到個鬼眼，因為那個小朋友攞雞俾嗰個女仔咧有鬼眼，見到啦 嗱， 可以變咗大家樂空靈咁，搞到好似 但我反而廣告認真啲講咧，我覺得咧其實咧會係因為其實成個員工嘅士氣好重要。老實實啦，尤其是做飲食業咧， 是講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的。例如話，誒、欸，我想要個辣醬啊，咪自己過嚟攞咯。嗱，定係話啊，呢度啊，唔該，你中意邊個啊？如果我昨晚 OT 完，仲要係六折收嘅，你估我第二朝順唔順氣啊？ 係啊， 即係呢啲怨氣 accumulate 我哋叫做、哦、一路咁樣嚇、啊，好似啲茶跡咁樣咧。越嚟越多，越多嘅話，咁你只會令到你更加唔開心，會令到嗰件事咧，你越做越壞嘅。因為我都講啦，越我哋由細到大有個教我哋父母都話，千祈唔好吹嗰啲侍應啊，佢真係執啲鼻屎落去嘅。 即係咧，你見到茶餐廳啲夥計咧，對啲夥計好，唔係對啲客好咧，一定係老闆對佢好嘅。 咪就係咯。 佢喂，老闆刻薄佢，佢一定向你發泄嘅，向一定向啲嗰啲顧客發泄嘅。其實老闆好蠢嘅，你刻薄啲夥計咪刻薄翻你客啫嘛，一樣嘅。我之前我見過咧，我節目講過一次啦，灣仔啊，叫做。嗰間唔記得，我一時間醒唔起嗰個大廈，阿惠康商業大廈嗰個叫做有間地下有間叫做德興茶餐廳，嗰啲夥計個個好好招呼嘅，好到不得了，好一定咧。當時我一落去食嘢，哇咁好招呼，老闆一定對啲夥計好好。如果唔係咧，佢哋唔會咁殷勤對客嘅。未見過一間餐廳茶餐廳咧，係對啲客咁殷勤嘅。 所以咧， 一種連鎖反應嚟㗎嘛。 所以我另外咧喺管理嗰度咧，就話用從管理角度咧。仲諗住要 OT 先至係即係優秀員工嘅話咧，呢啲係一啲好冇效率嘅一啲管理嚟嘅。 可以好即係好 用片面，好明顯咁，即係用片面嘅嘢睇啊。 即係第一，你嘅時間管理做得好差， 好差啦，係啦，或者你嗰啲效率資源咧，或者個流程做得唔好， 係啦。第二，你一定係資源錯配，有啲地方咧就嘥咗啲夥計，有啲地方咧就少咗夥計，先令到有啲人要加班。點解咧？有啲工序做唔切，點解做唔切咧？有啲工序太多人，有啲工序唔夠人咯，好明顯啦。 嗱，所以咧，我喺我自己節目都講過，我話有一個好嗰次阿 Lens 提我，佢話猶太人講過，要個夥計加班係對老細一種侮辱。咁但係當然啦，我見到我哋有啲網友答翻啦，佢係之前佢試過打工係個猶太人嘅，佢成日要加班，咁你咪唔好，我心諗你咪唔好做咯。即係其實嗱，老實實啦，當然睇你自己有冇呢個巴根拋啊。 唔係猶太人都唔可以全部同一種猶太人嘅，係咪先？ 即係你話日本人有禮貌，咁我都見過日本人兩家度 都有東條英機啊，日本人係啦，你唔能夠個個都係嗰啲咁 彬彬有禮啊嘛，唔係啊嘛， 即係每個民族都有壞人都有好人噶嘛， 係咁你咁啱撞到正，咁咪亦都咁講翻咯。你淨係講話要你加班，咁有冇講過你自己係咪做嘢懶散？ 唔係加班唔係，其實我覺得加班未必係一種壞處嚟嘅。以前咧講緊80年代啲人好中意加班嘅，因為多啲錢啊嘛。喂，佢正式譬如當時係打緊1000多蚊工，佢加班可能有2000蚊噶嘛。但係咁佢咪好中意加班咯？ 你講都係80年代，其實而家啲人咧係寧願要個時間， 係因為而家啲人咧其實嗰個生活富裕咗同埋物質生活好咗啊！人開始得享受， 同埋即係追求一啲形而上嘅嘢，未必一定只係物質啊、金錢啊，又或者我想進修咧，係咪可能得到嘅錢更多咧？ 係 我點解成日反對加班咧？第一你曬冷氣啦，第二就係話，正如頭先你所講，如果加到夜一夜，佢冇咗屋企生活，或者翻到屋企同個老婆嗌交， 哦係啊， 喂你又 OT 啊你？ 係啊，第二日翻工咧，嗰個態度都唔好嘅。 我又講件事俾你知啊。我老婆未即系临做最后一份工咧，佢即系而家冇做啦，佢冇做嘢几年啦。佢之前咧最后一份工咧，有阵时有一次夜晚9点几翻到嚟，我都讲过，个女煮咗饭俾佢，十岁煮饭俾你食。 哦， 你执到啦，跟住佢嫌咧，即系可能猛整啊，夜放工10点几翻到嚟，话嗰啲饭腍得滞。我唔食啊， 等我讲下啲反对意见先。 我唔食啦，你等我讲埋先。我唔食啦，咁跟住咧，我隔咗兩日同佢講，其實個女咁生性，你唔好翻工，你咪翻到傻咗啊！你，唔好做啦你。 其實呢個講法都係同一個微觀經濟學有關，最主要睇下嗰個人嗰個 utility 點睇，即係對佢覺得加班喺嗰個工作環境再磨多3个钟，對嗰個人係開心咗定係唔開心咗呢個比較重要啲，因為有啲人係寧願黐住 office 唔走嘛，其實。 系， 我哋間中都會識到嘅。 我唔 咁有啲咁嘅人， 好少數 嘛。 咪係啦，就係即係 唔係咁，所以話就你唔可以逼曬全部就 我唔係低。咁你可以 一定係 bad 啦，呢個唔使諗啦，因為一定係一個 mismatch 嚟噶嘛。如果係咁計， 如果你儲咗 case 咧，大家攞一定係衰過飯噶啦。係啦，佢係令到啲人怨聲載道嘅。 因為你唔可以要求 大家落還大家落，咪講大家落。 你講 OT 啫，你講緊頭先個 case 咧，即係等於就話 佢中意唔好嘅嘢，唔係表示，但大部分人係崇優噶嘛。 係啊， 冇理由係崇。 即係啲夥計咧，有啲夥計一定會一句好獨立嘅説話啫。老細，你成日要我加班，你冚家產啫，我未啊咁樣。咁一句已經解決曬啦。你中意賴到我唔中意啊？ 即係頭先我講，我同我老婆因為咁樣嗌咗一場小交。調翻轉第日嘅話，會唔會對啲客好啊？一定唔好咯。 係， 不過我哋呢一節時間又到咯， 係，呢節時間到啦，咁我哋休息一陣，下節翻嚟再傾其他話題。 好。